束希望，把星星都装进行囊，怎么会害怕孤单流浪？ 发现了你的好，爱上你的微笑， 想在今天与你紧靠，把烦恼都变成气泡，别人猜不到，让你知道，有你就是最好。 想念你分享拥抱，感觉你心跳， 你有专属的 说什么都不要错、哦、我赖你我接下来 每秒都是呼吸，一不小心就 像盲人追梦 Always ahead 背影总在最最前面不想沿着现实扮演蠢蠢欲动未来决定在我不管你是不用分类我的天真难改变、oh, 所有的注意，不管是内在没可靠，外在没真。

won't you pass a little on? Why don't you give a little bit more? 生命的一首歌，想念怀

没问题，活力音乐早餐，填饱你的耳朵，欢迎光临活力 Music 课。 这是我们拥抱的未来。

手牵着手， 牵着你的 肩， 戳进 每个 刀 心。 现实的考验，我们说好一起面对，不管多久多远，绝对不累。 10年后的自己，流的泪声。